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旅行号1073，我是临时的替班主持李雷。今天呢两位主持哈，周准跟道道暂时都不在，由我呢代替他们二位为大家主持今天的旅行号1073。那今天呢我们在旅行号1073当中啊，首先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最新的资讯哈，这其中啊包括一些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冬季的温泉游啊，比如说故宫养心殿的最新的彩绘宝匣文物修复工程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资讯之后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让大家感兴趣的国度哈，那就是丹麦，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好，刚才呢我们在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面首先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资讯的板块。 快乐其实很简单，牵手我们一起唱。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资讯。先来关注故宫养心殿彩绘宝匣文物修复工程呢已经完成。在故宫养心殿修缮中发现的首只彩绘宝匣，经过为期2个月的研究开启修护工作，目前在故宫文物医院向新闻媒体和古建文物研究者展露出真容。宝匣的经卷、金钱和金银铜铁锡五种元宝，以及五色宝石、五色缎、五色丝线、五香、五药和五谷，经过修护以后呢进行展示，成为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又一重大发现。根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经过开封检查甄别，宝匣内一共有24枚天下太平满汉文款的金币，经过检测分析，金币的材质为 16K 金，5颗的小宝石都有钻孔，黄色、棕色、蓝色和绿色的宝石材质都为玻璃，紫色 宝石则为水晶。目前经卷五色缎、五色丝线都已经糟朽，依稀可见。五香、五药和五谷呢，都已经腐烂，难以分辨。通过对宝匣基本进行元素定量的分析，宝匣基底的主要元素呢是铅和锡，为铅锡合金。宝匣彩绘图案呢为一条青龙的正龙的图案，龙头下面有珠宝一颗，正龙呢以青色为主，配有其他的颜色。检测分析得知，红色颜料为朱砂，蓝色为石青，绿色为绿铜矿。单霁翔表示，故宫博物院以完整保护、整体维修为宗旨进行修缮，使得这座辉煌的建筑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延续。以此为原则，宝匣将重归原处，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尊重历史、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行事的具体体现。其实很简单。好，再来看这两天消息。那今天的这个大风啊和降温，我想大家呢不管是在早上还是现在都已经非常真切的感受到了。而且啊，这股大风降温啊带来的冷空气呢将持续好几天。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啊，刚才呢没有时间跟大家说哈，因为今天这个气温呢最高气温只有-2摄氏度啊，可以说是非常低。而且呢因为风比较大，所以我们的体感温度啊可能会更低。今天呢是北京市啊也是发布了持续的低温的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还要注意防范。那这样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将一直持续好几天，而且不仅仅是北京，包括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啊都会受到这股强大冷空气的影响。而且呢在晚间的温度呢也会创下新低哈。那据了解，最低的气温晚间将会出现在本周五和本周六的晚上，将会达到-12、-13啊，山区可能会达到-14摄氏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在这样一个全国的气温，尤其是北方气温持续走低的情况之下呢，寒冷的北风是笼罩了中国的大部分，全国各地的温泉人气是迅速攀升，温泉游成为冬季冰雪旅游之外的又一个热门主题。那近日呢，根据马蜂窝数据显示，进入11月份以来，温泉旅游的热度上涨了46%，泡温泉成为了人们休闲度假的重要选择。今年冬季最受自由行游客关注的温泉旅游呢，目前分别是广东、江苏、江西、四川和陕西。那据统计啊，各个热门的热搜词当中可以发现，前往广东旅游的游客当中呢，有40%会搜索温泉，温泉游的热度呢居于全国首位。另外啊，江苏、江西的温泉游呢，关注比例也超过了20%。马蜂窝旅游的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冯先生介绍，广东的温泉是很丰富的，一直是温泉旅游的大省。近年来呢，广东的各地不断推出温泉旅游节，将温泉养生打造成广东旅游的一大特色。江西、陕西的温泉也是历史悠久，比如说唐代著名的华清池，南朝梁代皇家御用的汤山，均以丰富的文化底蕴受到游客的青睐。此外呢，江西的温汤镇的富硒温泉，四川海螺沟雪峰下的温泉也是各具特色。那么尤其是海螺沟哈，因为每年这个海螺沟的冰川将一直啊大冰舌将探到这个海拔2600米左右，就在眼前。那么这时候面对着冰川还泡着温泉，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也是非常不同的这种旅游体验。另外呢，这个健康养生啊曾经是温泉旅游消费者的主要诉求，但近年来呢休闲度假的温泉旅游需求也是不断的上升，很多都市白领会选择在周末前往周边享受一次短暂的温泉游，放松身心。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国内温泉旅游的出行方式1到2天的短途游为主，占比超过70%。那其实啊，在咱们北京市周边呢，也有不少这样的温泉的特色的度假村呐、酒店呐，在冬天的时候也广受咱们北京居民的喜爱，大家也会利用冬天的周末啊，挑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带着家人一块出去转一转，泡泡温泉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那记者从山东省发改委获悉，为推动山东省全域旅游的一体化发展，扩大消费服务，将进一步降低国有的景区的门票价格啊，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那么2019年的年底之前啊，就是明年的年底之前，实现山东省全省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在2018年1月1号的基础之上总体降幅达到50%，啊，我们也希望其他的省份，尤其是很多旅游大省，在这种门票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啊，能够以山东为榜样哈，把这门票降下来。其实啊，门票收入固然是一部分，那么景区的其他的服务、景区的硬件软件的配套的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景区来旅游，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这可以说是现在景区呢，很多景区应该探寻的一种持续发展的方式。那根据山东省发改委的关于进一步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通知，对依托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资源，而且已经由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国有景区，单票的降幅应该达到30%左右。2018年已经公布的降价方案，但是没有达到降幅要求的，应该建立降价通道，进一步降低门票价格。另外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降低单票价格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措施，比如说降低景区内的索道、游览车的交通服务价格，降低或取消园中园门票价格。比如说您去一个公园旅游，然后发现哎，这个除了门票之外啊，大门买个门票之外，去别的地方还需要单独花钱啊，这就是所谓的园中园门票，要降低或取消园中园门票。以及呢，对地域相近、互补性极强以及形成特色的旅游线路实施联票价格改革。比如说在济南有很多非常不错的景区，那可以选择联票吗？啊，如果我单独买趵突泉的门票啊，是一个价钱。那如果你要买趵突泉啊和其他景区加到一起的门票，可能啊会更加的划算，更加的便宜啊，这种也是一种很好的探索啊。所以说呢，山东省发改委呢也表示哈，说拓展这种降价空间，确保完成总体降价50%的目标。那可以说呢，这的确是给去山东旅游的朋友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那今后呢，您去山东旅游的话，那门票价格的这样的一个花费将会占您这个总花费的比例，我想啊会有不小的下降。 牵手我们一起唱，幸福我们一起。 好，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呢。近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发布，其中特别是提到旅游交流。那记者了解到，随着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和直航交通的便利，中国出境游客开始把目光转向了遥远的巴拿马、阿根廷。巴拿马近期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一系列外交活动让这个距离遥远的国家成为了中国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那近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发布，其中特别提到旅游交流。而北京到巴拿马的城间开通直航航线，为两国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 交流开辟更大的空间。那目前呢，中方已经宣布巴拿马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帝国，这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赴巴拿马旅游，拉动巴拿马经济增长。记者了解到，2017年的6月份，巴拿马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1月份，巴拿马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国。2018年4月份，中巴两国首条直航航线北京到巴拿马城开通。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旅游市场也开始正式启动。携程方面表示，今年报名去巴拿马旅游的游客增长了80%，中国游客不惜花费5-6万块钱去中美洲旅游度假。携程出境游美洲的相关负责人说呢，随着开通直航，中国游客去巴拿马旅游更加方便，国人可以参团，也可以网上订自由行，还能够乘坐游轮穿越巴拿马运河，游览加勒比海的 宜人风光。随着我国近期与巴拿马、阿根廷等外交活动的增加，南美国家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角。数据显示，2018年阿根廷线路的人数增长了 164%。 中国游客呢，不仅选择阿根廷与南美国家联游，还热衷阿根廷南极的极地旅游产品。那据统计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苏州、宁波、厦门、杭州、武汉这十大城市的市民最热衷去阿根廷旅游。相关负责人表示啊，说旅游是促进相互了解、推动相互合作的最佳方式，未来还将开发更多的中美南美洲的旅游产品，帮助中国游客了解这些风情迥异的国家，用旅游来拉近两国的距离。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正式考虑是否取消波音订单，理由是狮航方面认定美国波音公司试图就十月狮航空难甩锅。狮航旗下一架波音737 MAX 型的客机10月29号从雅加达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海，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是全部遇难。路透社呢4号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为来源报道，狮航联合创始人之一的鲁斯迪基拉纳认为，波音公司方面试图把空难责任推给狮航而大为光火，考虑取消尚未交货的波音飞机订单。据说狮航是波音最大客户之一，拥有197架波音飞机，等待接收190架，后者总计金额达到220亿美元。那与先前机型相比呢，波音最新的737 MAX 型客机有一项新的功能，飞行系统可以自动压低机头以减小迎角，阻止飞机因为迎角过大而失速。按照狮航方面的说法，波音没有在飞行员操作手册当中注明这项新功能。波音方面则说呢，向飞行员提供了安全操作的全部信息，这一机型没有安全问题。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11月底发布了空难初步报告，显示没有确定空难原因是客机缺陷或故障，还是狮航方面的维护不当或飞行员疏忽以至于失误。 新的一天是一匹忠诚的马，总在零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 好，朋友们，那么几条消息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我们来关注几位这个听众的给我们来进行沟通交流的信息。一位网友他叫爱心爱赫觉罗易烊千玺说千玺没有能够成为丹麦旅游大使之前，梦想就是去丹麦，后来呢他成为了丹麦旅游大使，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有一位网友说呢，说北欧旅游旺季来了，丹麦的天气好得不得了啊，让人这个身心通透。还有一位网友说人在丹麦旅游旺季呢，打算拿着机票待命啊，这是一个拼人品啊这样的一个季节啊，说求座位啊，机票不好买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说在丹麦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激发安徒生创作美丽童话的氛围和景观，丹麦的乡村美丽宁静，衬以众多的庄园和古城堡，为丹麦增加了许多妩媚，这里气候宜人，这个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6到8月是旅游旺季，那这时候美术馆和景点呢关门比较晚，有许多免费的户外音乐和表演。那么今天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就是美丽的丹麦。 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看不见，梦中遥远的地平线。 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里吧，集体把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想明天，快乐出发，让我们快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里吧，集体把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想明天，快乐出发， 好，这里是旅行号107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那刚才呢，在歌曲之前已经跟大家讲了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丹麦，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度，虽然国土面积并不大，但是是很多朋友非常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北欧旅游局社交媒体市场推广负责人冯烨。哎，冯烨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烨，来自北欧旅游局及丹麦国家旅游局。 嗯，非常高兴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丹麦这个国家呀我没有去过，我想很多朋友呢通过一些书籍，包括通过安徒生的童话，可能都有所了解。那随着咱们国家啊这个从北京出发到世界各地的航线越来越丰富，那我想呢，不管是像刚才我说的，到现在也开通了去南美洲的航线， 对， 以前是不能够直达的，现在有直达的了。那么到北欧国家我想也是现在变得越来越方便。 是。 那现在我们从北京出发哈，到丹麦是不是也有这种直达的航线呢？ 对，因为其实你像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整个北欧地区，其实丹麦，尤其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交通枢纽地区。所以说你像哥本哈根机场是经常是有非常多的连线，不管是欧洲大陆也好，还是北欧内陆也好，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中转点。那么从北京以及北上广，就是全国中国全国各地出发的，一直到哥本哈根的直航非常多。比如说我们经常会乘坐的北欧航空 SAS， 或者说中国航空，都有直达去哥本哈根的航班。 哦，那可以说从北京去是非常方便的。那是每天都有吗？ 对，非常非常方便，每天都有，每天出发。 现在北京是很冷，好像今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那丹麦那边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冷？ 其实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而言哈，你像我去年正好是12月初去了丹麦，去了哥本哈根。就我的体感而言，因为我是北京人，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丹麦哥本哈根冬天的时候反而要比北京稍微暖一点点。 哦，暖一点点。 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个人觉得它的风没有北京那么硬。你看北京吹到脸上实际上是非常刺骨的， 对， 像今天寒风凛冽的。 对，是的。 然后丹麦呢，它实际上是在它是一个岛与岛之间，丹麦是一个大概有46个岛屿组成的国家。所以说它的气候相对它有大相暖流，它相对的会柔和一些。它吹到脸上的那个风是比较柔软的，所以你个人体感上来讲，它可能没有北京的风那么硬，所以你觉得它好像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 其实丹麦本身的纬度是要比北京高很多的，对吧？ 对，高一些。高一些。 这样的话，我印象当中，如果是到了这个冬天，丹麦是不是很长时间都会处于这种天黑天的状态？ 是是，你像白天的日照时间吧，如果是12月份来讲，应该是大概是6个小时左右。 白天只有6个小时？ 对，就是你日照的时间大概是6个小时，所以基本上早上起来9点多天亮，下午3点半4点可能天就黑了。 就黑了。 对，但是丹麦人非常聪明，他特别知道怎么样用这个光源，他也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温暖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丹麦人这么喜欢用蜡烛。 哦， 他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光照，希望可以有更多这种温暖的感觉。嗯，所以说丹麦应该是全世界蜡烛消费最高的国家。 嗯， 那他们不光是比如在家里面他们愿意点蜡烛，他们甚至把蜡烛放在车里面。 哦，是吗？ 对，所以就是他们爱蜡烛爱到这个份儿上。 哦，在就是一天当中只有五六个小时光照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太阳出来了大家都会赶紧说我晒晒太阳呢？ 对对，所以像丹麦即使冬天比较冷，嗯，它可能如果阳光非常好的话，你还会看到非常多丹麦人他会坐在街边去喝一杯咖啡啊，或者晒晒太阳。嗯，我觉得这是他们感知自然或者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嗯，那他们不忙吗？不上班不工作吗？ 他们，你想北欧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嘛。 嗯， 这些他们可能生活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他们每天工作，他们工作非常的就是他们的节奏非常的快。 哦， 但是他们 OK 下班就下班了。 嗯， 下班之后他们就非常愿意回归家庭去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所以说只要是下班了他们就会把很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家人。 哦，像一般情况之下天黑的那么早，天亮的要那么晚，天黑了以后他们都干些什么呢？ 他们其实你像回家之后，他们丹麦人的话会会在一起做饭。 嗯， 比如说像他们全家人吧都会在一起下厨。嗯，然后包括会晚上的时候在一起读读书啊，包括在一起聊聊天儿，这个是他们享受丹麦式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时段只能暂时进行到这里了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今天的旅行号1073。在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邀请到冯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涉及到丹麦的风光、丹麦的旅游、丹麦的一些人文的景色。其实刚才仅仅说了这么几句，我就特别向往这个国家，想去看一看哈。希望大家有机会啊，这个有那样的假期啊，也能够到丹麦去走一走，看一看。好，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还有在我们的气象服务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旅行号1073。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会。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 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上午气温上升速度缓慢，预计中午到下午受平流降温的抑制，最高气温仅仅只有-2摄氏度左右，比昨天最高气温下降了4摄氏度甚至更多，风大天寒。北京市气象台在10点半的时候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呢，本市还分别处于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还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今天放学的时候呢是晴，偏北风4-5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气温是-3到-5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北京受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预报。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跟大家关注今天的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旅行号1073，我是主持人李雷。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欧旅游局社交媒体市场推广负责人冯烨。哎，冯烨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继续来聊丹麦哈。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丹麦是由46个岛组成的，是吧？那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去旅游的话，说不大可能说把46个岛全玩遍，是吧？ 对。 那一般我们都会去哪几个地方呢？ 如果去丹麦的话，那我们其实不妨可以由东往西走。那么我们肯定首先会抵达就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 也就是位于丹麦最东边的西兰岛这个岛屿上面。那在哥本哈根的话，你当然可以，除了如果你是非常有童趣的人，那我建议你去比如说像 Tivoli 乐园。Tivoli 乐园它其实是迪士尼乐园的鼻祖。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欧洲最古老的游乐园长什么样，那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 Tivoli 乐园。 它和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迪士尼乐园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其实里面的娱乐设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它唯一不同的也是最特别的之处，就是它里面很多建筑，包括它里面的有很多的这些现场的演绎，都是还原了安徒生童话里面的这些场景。 一个一个的不同的童话 化的场景， 对的对的、哦、然后包括里面最值得就是大家去体验的是最古老的一个过山车 哦。 那么这个过山车特别有意思，它是木质结构的，它速度没有那么快，因为什么呢、 嗯、 因为这个最古老过山车它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控制装置、啊、还是以这种人工控制为主、 嗯、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在你玩的超刺激然后回来坐了一圈之后，你发现哎，后面有一个人在后面站着开车，然后他停车的时候是在用手刹帮你来停这个过山车，所以体验、 啊、那个过山车是有人开的， 对，所以体验非常特别，所以你想就是全天这个司机都会陪着你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在坐这过山车、哦、 天哪。像这样的一个乐园的话一般会玩多久能够把它差不多玩的差不多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有童心的人的话、 嗯、 大概大半天的时间一定是有的。 哦，那应该要比比如说去不管是上海迪士尼香港迪士尼花的时间要短一些哈。 对对，因为毕竟哥本哈根不是非常大、 嗯、 那这个游乐园呢它就在哥本哈根的市中心，所以交通上非常方便。 嗯， 然后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整个体验上来说的话是非常的经济又实惠的。 嗯，那如果大家是自由行的话，在哥本哈根当中这个城市里面一般我们是用什么交通工具来解决自己从一个点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 嗯，我推荐如果是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推荐大家步行。因为步行前往每一个景点其实非常的方便，你像除了 Tivoli 乐园、去富里乐园之外、 哦、 你还可以去到蓝色星球博物馆，那个是水族馆，所以说整个的、 哦、 对整个设计的话它外观其实是跟像海浪融为一体的，它是在海边，所以它整个的设计是非常简约这种北欧式的流线型的设计，那你整个从外观上感觉的话它就像这个海洋的一部分。 嗯， 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去到了这哥本哈根蓝色星球水族馆、 嗯、 我好像真的置身在这个海洋世界当中一样，不仅仅说我可以看到不同的海洋生物、 嗯、 是整个的这个建筑外形结构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那除了步行之外呢，如果大家说哦，我不想步行太辛苦了、 嗯、 那也推荐大家去买这个 Copenhagen Card， 我们叫哥本哈根城市卡、 嗯、 那里面是非常方便，你可以乘坐地铁呀乘坐室内的公交车呀都可以达到这种点到点、 哦、 非常便捷的这个出行方式、 哦、那像这种卡是一天一日之内有效的是吗？ 它分三种，一种是一日二十四小时或者是三十六小时、 嗯、 或者七十二小时、 哦、 也就是一到三天都可以、 哦、 对 嗯嗯 会 好的 对 嗯，这是哥本哈根景点，还有什么别的景点吗？我们大家比较推荐大家去的。 如果想去到就是西兰岛，就是稍微北部一点，在我们叫大哥本哈根地区、 嗯、 或者叫哥本哈根大区的话，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是北西兰岛的卡隆堡宫。 嗯， 卡隆堡宫又叫哈姆雷特城堡。 哦， 原因是因为据说这个莎士比亚当时他创作这个哈姆雷特剧作的时候， 嗯， 他的这个场景当时选用的就是丹麦这个卡隆堡宫的所在地。 哦， 所以、就 是、它 是 一个城堡是吗？ 对，它是一个城堡，它也是丹麦最古老的城堡之一。 嗯， 对，它是而且是收纳在这个全球文化世界遗产之一。 哦，是吗？ 对， 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对对对、 啊、 是的。 那它大概有多大呢？ 它其实是一个城堡、是一个古堡、 对啊、嗯、 那大家可以想象它如果有多大的话，其实我们在里面玩的话或者在里面参观大半天的时间， 嗯，也要花那么久。 对、嗯、因为它毕竟你要是从底部一直到塔尖的话，一直到这个古堡的顶端的话、 嗯、 如果你每一个展览都可以看到的话，大半天的时间是有的。如果你更幸运的是，如果你选择比如说夏季出行，或者是、 嗯、 比如说六月份到八月份，那可以参观到除了这个古堡里面的一部分之外，更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它会还原真正哈姆雷特的这个剧作在这个城堡当中、 哦、 所以说每天它会由真人来上演哈姆雷特戏剧、 嗯、 所以其实你不知道它会发生在城堡的哪一个角落，但是它每一天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表，贴在这个城堡的门口，告诉大家哦，我今天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剧目来演出。但是需要你真正去探索在这个城堡当中，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些剧目是散落在不同的角落当中的，是需要你去自己去挖掘的。 就是不是在一个大剧场里面大家坐那看， 不是这样。 哦，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对对， 那看来对莎士比亚的著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去那里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对， 是吧？ 是啊，是 这个古堡里面还有一些展览， 没错 啊。那个地方怎么去呢？游客怎么到达呢？ 如果大家是买这个哥本哈根卡的话，可以去乘坐地铁，我们叫或者是地上的小火车，就可以直接从哥本哈根市中心前往这个哈姆雷特城堡。 哦，像哥本哈根啊这个城市，所以说它是丹麦最大的城市了， 对， 是吧？ 对， 但是实际上我了解一下，它其实相对于北京来讲也并不算大。 是， 那它的这个交通状况怎么样？地铁是很发达，可以到城市的很多的重要的地方吗？还是说我们还要换乘，还是怎么样？ 是的，就基本上如果你这些打卡景点的话，地铁都可以直接到。所以说不论你是步行也好，还是乘坐地铁也好，或者说路上交通工具的话，是一点也不复杂的，基本上是可以完成点到点，直接乘坐地铁就可以直接到达。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要自由行的话，交通问题在至少在哥本哈根市区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对，是的， 是吧？ 是的。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推荐的？就是在这个岛上，最东边的这个岛上啊。 除此之外，如果大家非常喜欢艺术、喜欢美食的话，那么我非常强烈推荐哥本哈根以及哥本哈根大区，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北欧创新料理实际上是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是非常享有盛誉的，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种新的理念，叫做就是我用最时令，我用最当季的食材，我融合了比如说我自然的味道，比如说海洋的味道，或者森林的味道，或者乃至土壤的味道，把它们都融入到我这个北欧创新料理的这个灵感当中，给大家呈现一种从视觉上、从感官上以及从味觉上不同的最新的这种体验。所以说哥本哈根它的米其林餐厅也是整个全北欧最多的一个城市。在哥本哈根的话，你可以找到36家米其林餐厅。 这么多？ 对， 哦， 非常非常的 贵吗？大概花费能有多少？ 米其林餐厅价格肯定是价格不菲了，但是如果你想要尝一些比较地道的食材的话，哥本哈根也有，比如说像丹麦非常著名的开放三明治，那个就真的是物美价廉。开放三明治就是顾名思义，它下面有一层面包，上面会有不同的这些食材放上去。为什么叫开放三明治？是因为它没有上面那一层面包。所以说它里面的内容，或者说里面的食材非常丰富，就是你想垒多少都可以。 是吗？很好。这是这个您讲的是最东边的这个岛，是吧？ 是。 叫什么岛来着？ 北西兰岛。 西兰岛。这个岛，除了这个岛之外，比如说其他的地方，您还有什么跟大家推荐的？ 那丹麦嘛，提起丹麦大家会想到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安徒生。 是的， 那我们就如果沿着丹麦一路往西走的话，在丹麦中部的话有一个岛屿叫做飞鹰岛。飞鹰岛在中国市场我们主要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我们管它叫安徒生故乡。所以说安徒生他就出生在飞鹰岛，而且出生在这个飞鹰岛的首府欧登塞。 那从西兰岛到飞鹰岛怎么去呢？ 我们直接开车就可以过去，连通西兰岛和飞鹰岛之间有一个跨海大桥。所以说从西兰岛到飞鹰岛的话，差不多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还可以。 对对，非常近，非常近。所以说在欧登塞，在飞鹰岛的首府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沿着安徒生的印记，沿着安徒生的脚步去看一看他出生的时候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他小的时候的这个生活成长的城市又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乃至我们可以沿着他的足迹去看到安徒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在哪块洗过衣服，又或者说他爸爸小的时候，因为他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他爸爸是鞋匠，他妈妈 家境也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安徒生其实从小成长环境是比较贫穷的。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也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的一种方式，就是他希望可以通过他的创作可以改变他的生活。 嗯嗯，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读到安徒生童话的话，其实会想安徒生童话读起来挺美的，但是结局好像都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嗯， 这个我们当时在聊的时候也是在想，可能这个跟他小时候的童年的生活是有一些联系的。 嗯， 所以说整个在飞鹰岛，在欧登塞，你可以真正的去看到安徒生，还原回他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嗯， 包括你去到这个安徒生博物馆， 嗯， 也可以去看到他安徒生这些创作的手稿，以及他以前的一些生平事迹， 嗯， 包括他的一些情史，都会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聊到。 那些都是保存下来了是吗？ 对对，是真迹。 哦，真迹哈。 是。 那这一个岛，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西兰岛，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如果选择玩的话，几天能够把那样像西兰岛那样一个比较大的岛转一圈呢？ 嗯，是这样，我们如果从西兰岛到飞鹰岛， 嗯， 大概是需要3到5天的时间，是可以玩的比较充分的。 3到5天，这是两个岛加一起吗？ 对对对，是。 哦， 是。 那飞鹰岛上除了说安徒生的故乡、安徒生博物馆，他的一些当年的足迹之外， 嗯， 还有别的吗？ 那飞鹰岛的除了我们的首府欧登塞之外， 嗯， 在飞鹰岛大区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伊埃斯科城堡。 伊埃斯科啊，也是一个城堡。 对，也是一个城堡。 嗯， 它是一个到现在还有这个私人就伯爵在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城堡。 哦， 它实际上也是丹麦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保留的最完整的一座城堡。 嗯， 那这个伊埃斯科城堡我们又叫它橡树林城堡，原因是因为当时这个古堡的主人他为了修建这个伊埃斯科城堡，他的这个基底是用非常多的橡树来打造的这个基底，所以说据说当时用了一整片橡树林。 嗯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它橡树林城堡。 哦， 所以说，对， 您说， 所以说伊埃斯科城堡除了它里面的这些城堡的古迹之外，里面还有一些像老爷车展览，或者说摩托车展览，这些都是古堡主人的这些私家收藏。 哦， 对， 嗯，好，这是飞鹰岛是吧？ 对 对, 对。 那再往西走是吧？ 对， 再往西走啊， 对，是再往西，大家会来到的是日德兰半岛。日德兰半岛的话，也是丹麦最大的岛屿之一。 嗯， 那在日德兰半岛的话，我个人非常喜欢并且极力推荐的一个城市是里博。 嗯嗯， 里博它是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宁静又非常闲适的一个城市。 嗯， 那里博也是丹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嗯，我当时个人去的时候，我是觉得里博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静谧。 嗯， 而且你置身在这个城市当中，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节奏都慢下来了。而且当时当地人告诉我说，里博这个城市是整个全丹麦老年人居住最多的城市。 哦，因为它非常的惬意，非常的闲适是吧？ 对，非常的古老。包括它的那个一砖一瓦，它的地面都是这种欧洲最古老这种石砖， 对，石砖石头的那样的地 面。对对对，是。 嗯， 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是在这个里博城市，家家户户其实很多的人家是不关门的。 哦， 就大家都开着门。 嗯， 然后 晚上睡觉也不关门吗？ 当时当地人告诉我说，如果他开着门，说明他非常的欢迎外面的人去他们家参观。 哦， 所以说只要他开着门的话，你都可以随意进出， 随时进去。 对，可以去看一看他的庭院长什么样子啊。 哦， 因为丹麦人是对自己的生活是非常有设计感的，他愿意把自己的家装扮得非常的美。 嗯， 这也是他愿意分享给大家的一种方式。 哦， 嗯， 哦，像那个里面有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整个城市都是那种很闲适的哈。 对对。 但是我们一般会选择比如说除了在城市里面漫步之外，还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推荐的那样的地方吗？ 嗯，在里博这个城市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是里博大教堂。 嗯， 如果喜欢建筑的或者喜欢这种 体验不一样文化的朋友们，就是非常推荐你去里伯教堂。 嗯， 里伯教堂它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所以从外观到里面的这个绘画呀，包括装饰啊，你都会觉得非常震撼。 嗯， 所以是非常值得一去。然后在这个教堂旁边的话，这个教堂所在的地方也是里伯的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它现在是一个酒店，但据说以前是里伯的监狱。 监狱， 对，所以现在这个监狱改成了酒店，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游客去体验。 体验坐监狱的感觉是吗？ 对，它里面的装修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而且是非常干净的， 不是那种跟监牢一样的。 没有，对，但是从外观上看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同。对， 在那里能够玩几天呢？ 在里伯的话，而且如果大家除了里伯城市，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就是离里伯非常近的，我们叫瓦登海国家公园。那从里伯开车去到国家公园， 是一个自然景观， 是一个自然景观。大概过去的话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那如果大家去年有听说过生蚝泛滥事件的话，就一定会对这个里伯乃至这个瓦登海这个地域是非常的熟悉的。因为去年这个生蚝泛滥的所在地就是在瓦登海，以及另外一片海域叫利姆水道，也是在日德兰半岛上。所以说如果大家去里伯玩的话，不妨去一趟这个瓦登海去体验一下捕捞生蚝。 那当时泛滥到什么程度了？ 泛滥到基本上就是你随手在海上，就是在这个沙滩上一抠就可以抠到生蚝。对， 那丹麦人会吃吗？ 会吃，他们特别喜欢吃生蚝。而且丹麦的生蚝分两种，就是在这个丹麦人自己觉得丹麦生蚝是最好吃的。丹麦生蚝它是偏圆的形状，它那个贝壳是比较圆形的。然后这个泛滥的生蚝是太平洋生蚝，它是比较偏长，比这个丹麦生蚝更略大一些。 但是丹麦那个地方也不是太平洋啊，大西洋啊，离着太平洋远着呢。 对，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突然泛滥了，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有可能是一些外来的这样的物种的入侵。 对，入侵物种。对，是，所以当时丹麦人就非常鼓励大家多吃，把太平洋生蚝都吃掉。 都吃掉。 对，把它对。是， 刚才您是讲了丹麦的主要的三个岛是吧？ 对， 但是呢，丹麦又是40多个岛组成的，通常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出发去丹麦去玩，一般几天您觉得能够玩的比较充分呢？ 我觉得玩的非常充分的话，如果你三个岛走一遍的话，至少要10天的时间。 10天的时间， 对， 您说10天是连来带去吗？算上路上的时间， 算上路上的时间，至少要10天。因为刚才我介绍的里伯其实是位于日德兰半岛的最南边。那如果你一路往北走的话，你还会途经这个比隆，比隆也是乐高乐园的所在地。那如果大家是乐高粉的话，比隆有两个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一个是乐高乐园，里面比较像迪士尼乐园呀，或者 Tivoli 乐园啊，里面有不同的这些游乐设施。还有另外一个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就是乐高屋。那乐高屋的话，你基本上如果是一个就是乐高忠实粉丝的话，你真的可以在里面待一整天。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人机互动的装置，然后有非常运用了非常多高科技的这种不同的体验。所以说你在这个乐高屋里面的话，你既可以去自己去亲手拼搭乐高，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在人机交互的现在这个 digital 的这个时代，大家是怎么来真正完成这种人机交互的体验的。 那一般情况之下去丹麦旅游的话，什么季节比较合适呢？ 丹麦是一个其实不分季节的国家，是一个四季皆宜的国度。那我个人推荐的其实夏季、冬季乃至秋季或者春季各有不同的玩法 啊，都有自己的特色是吧？ 对，夏天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我体验的是这种夏季出行然后户外郊游的这种感觉。那可能秋季的话更多的是体验这种色彩斑斓这种层次感不一样的这些视觉体验。那冬季的话就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一点就是丹麦的 hygge， 丹麦的这种舒适闲适跟大家跟亲人相聚在一起的这个温暖感。 那冬季也是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体验的一点，就是冬季的话我们有圣诞集市。 哦， 所以每年丹麦的圣诞集市是从十一月底到圣诞之前，也就是现在这一个阶段。如果你去到丹麦的话，它当太阳落山之后，丹麦人非常喜欢逛的就是圣诞集市。 丹麦的冬季会比较长吧？ 嗯， 是吧？ 对 啊，应该有延续得至少得五个月以上吧？ 到三月份吧。 三月份 理论上来讲，对。 那它的夏天应该也不是特别的热。 对，一般情况下来说不是特别的热。 对， 大概平均气温25-26度，非常舒服。 的确是哈，就相对于北京那种夏天的一种，比如桑拿天啊，感觉可能要舒服多了。 对对对，是。 但是我们大家会想，您说我万里迢迢从北京飞到北欧去哈，就为了玩一个国家，是不是有点就是就会觉得有点亏啊？是不是连着挪威啊，连着这个瑞典一块儿把它给玩下来？ 对， 如果说我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您有什么样的推荐呢？就是先去哪儿，先去哪个国家，再去哪个国家？一般我们会有多长的假期比较合适？这个你能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规划吗？ 好，如果是深度游北欧国家的话，那我非常推荐，也就首选的目的地是丹麦和挪威。那如果我们去的话，我们会先抵达哥本哈根。那我们从东往西，一路走到途经西兰岛、菲英岛、日德兰半岛，然后一路北上的话，会去到这个斯凯恩。斯凯恩也就是位于丹麦的最北端，也是两洋交汇处的一个打卡必去地。 是北冰洋和大西洋是吗？ 是北海 跟北海， 对，跟太平洋的交汇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海浪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明白了，海浪跟海浪是对冲的这种感觉。 对，而且两边的海域的颜色稍有不同，这个是非常推荐的。那从这个斯凯恩，这个丹麦最北端，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去到挪威。那可以直接飞到奥斯陆，或者坐船到贝尔根。那从挪威的话，推荐大家去玩的除了南部的挪威峡湾，对，南部挪威峡湾，或者是到北边的北极光，都有非常多不同的体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一圈下来就不止十天了吗？我们在假期安排上，您觉得大概得有多长时间会比较充裕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推荐15-16天。 15-16天？ 对对对，如果你想玩的 非常，悠长的假期啊， 对，非常充分的话，但十天也是可行的。 也是可行的。时间如果十天的话，连上挪威要玩的就会是不是相对紧张一些？ 其实还好，就是丹麦你少去几个目的地，然后挪威加到挪威里面，其实时间上是可行的。对，所以如果你要是结合丹麦跟挪威的话，其实丹麦更多体验人文，挪威是更多的针对于自然。 自然啊，对，的确挪威非常的漂亮哈。 对。 那如果是这样一圈都玩下来的话，您建议这个如果坐飞机的话，是比如说是哥本哈根往返呢，还是去哥本哈根从奥斯陆回来呢，还是怎么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 我建议其实大家可以去哥本哈根往返，应该是最经济实惠的。如果大家不愿意再折腾回来的话，可以哥本哈根进，奥斯陆出也可以。 也可以。 对，你像北欧航空啊，或者芬兰航空啊，或者是国航都有这样的航线。 好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只能请到这个冯烨分享到这里了。其实还有很多这样有关北欧的话题啊，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再请到您来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更多的涉及到北欧旅游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欧旅游局社交媒体市场部的推广的负责人冯烨，谢谢冯烨参加节目。 谢谢。 好，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旅行号1073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看得到笑容，但愿